吧，姐。 人生在世为生活，自己的日子自己过，趁早现在还年轻，别把情 长命他一心

俺参加吗？不参加。刘星夸你超豪华啊！啊，超豪华嘞！ 姑娘穿上新娘子，小伙子花场又进门，老头儿穿上腰板儿，老奶奶穿上银斗门，女婿穿上破大褂，学生穿上个高跟。 给小姐请一个样啊，一会儿缝了十六件，来来来来来。 再给你这8块钱来。 大嫂，天不早了，快回家吧。大哥在村头，哎，等着你嘞。 大哥， 啊， 俺求你个事儿行不？ 行。 俺男人， 不在了。 你打听着，帮俺找个活干吧。 陈嫂，再另找个主。 哪不？ 那找个地方打工。 只要是能有个住的地方就行啊。 行，管住管起，一天5块钱。大嫂，你到他家去看看，行啊就留下，不行我再给你另找个地方。

半年苦，迎来那把梅花香。